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四十集。你刚亲我了。一，温以凡从小就不爱跟人争辩，听到这话时是真的觉得莫名又好笑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他在家里过的是众星捧月般的生活，被家人百般宠爱，在吃喝穿戴上边也没有受到过一点委屈。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。但很奇怪，渐渐的我就开始听进去了他的那句话。因为当时的我是一个所有人都在推脱的包袱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措辞，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确实也没必要给我太好的东西。点点，你不要在意那些话。钟思乔叹了口气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。其实到现在在想，我也依然不觉得那句话是对的。可我看到那些几百块钱的裙子，几十块钱的小蛋糕，犹豫了很久，都不会给自己买。这个观念似乎随着时间，从微弱的萌芽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大树，一点一点的，无孔不入的在跟他灌输一个观念：他，温以凡，不配用太好的东西。当然也没有资格拥有最好的东西，包括那个耀眼的少年。温以凡笑了笑，也不是说买不起，就是总会感觉这么贵的东西，这么贵的裙子，这么贵的化妆品，用在我身上好像是有点浪费。钟思乔沉默地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很难过。跟从前相比，温以凡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，实际上骨子里却有了很大的区别。 别听你那大伯母的话，脑子有坑啊，我真他妈无语。咱聊回男人。 钟思乔越骂越气，干脆扯开话题。 啊，桑爷呢？你确定他不喜欢你了？想想不挺奇怪的吗？他那个性格，而且又不缺钱，没事怎么会找人合租呢？ 还挺确定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对他挺不好的，我有段时间性格有点尖锐。桑岩是唯一一个对我很好却被我伤害了的人。 温以凡抿了抿唇，有些失神。他觉得愧疚和抱歉，也知道桑岩不会允许有人多次地将他的骄傲踩在脚底。温以凡记得很清楚，第二次被老师误会跟桑岩早恋时，他已经搬到大伯家住了。那会儿虽然老师通知的人是赵元东，但因为赵元东没有时间，依然把这事儿托付给大伯温良贤。所以替他来见老师的人是温良贤。那天刚好是周五下午，等双方家长谈完话，温以凡就被温良贤带回家了。温以凡一路忐忑，小心翼翼地解释了很多话，但温良贤全程不发一言。温以凡怕说多了温良贤会觉得烦，之后也只能保持缄默，直到回到大伯家。见到温以凡的身影，车燕晴立刻谴责道： 双将呢，你也太不听话了啊！我们照顾你也不容易啊，成天给你大伯找事情做，他工作已经够忙了，你就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啊？ 当时温以凡还站在玄关，手指有些发僵，他连脱鞋的举动都做不出来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走进去，觉得自己似乎做什么都是不对的。 安静了一路的温良贤也在这个时候出了声。 阿酱啊。 啊。 温一凡抬头沉默地等待着审判。他永远忘不了大伯那时候的话，将明面上的所有虚伪都撕开来，像是无法再忍受。 大伯也不是想怪你，不过你得清楚一点，我们是没有义务要养你的。 温良贤的长相跟父亲有八成像，眉眼却多了几分锋利。 但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亲女儿那样看待。 我们是没有义务要养你的，没有义务要养你。 温一凡喉间一梗，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 那是第一次他们那么明确地摊了牌，清晰又委婉，用言语来告诉他，他们并不想让他住在这儿。 我最近公司一堆事儿，你大伯母也要去照顾奶奶，我们没有多余的精力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只需要你听话一点，别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你这样都没法做到吗？ 温良贤平静地说道。温以凡站在原地，头渐渐地低了下来，低到了尘埃里。良久后，他轻声道： 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。 回到房间，温以凡立刻从柜子里翻出手机，他长按开机，手都在不受控地发抖。等待的十几秒，他却觉得像是过去了一个漫长的世纪。温以凡找到赵元东的电话打了过去，过了很久，在温以凡几乎觉得电话要自动挂断的时候，那头才传来赵元东的声音： 阿酱。 温以凡鼻子一酸，强忍着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。温以凡想告诉他，我会乖乖听话，不会跟郑可家吵架，我会好好的跟郑叔叔相处，所以你能不能来接我回你那儿呢？你能不能不要让我一个人住在大伯的家里？妈妈，大伯他们不喜欢我，你能不能带我回家？可是温以凡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来，赵元东那头就响起了郑可家的声音。他的语气立刻着急起来，匆匆地说了一句： 你有什么事情找你大伯，在大伯家要好好听话，不要早恋，知道吗？ 说完很快就挂了电话。听着电话里冰冷的嘟嘟声，温以凡把手机放下，他垂头看着渐渐熄灭的屏幕，眼泪还在往下掉。温以凡僵硬地坐在原地，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唯一的支撑都断掉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中的手机再度震动起来，温以凡迟缓地低下眼，看到来电显示是桑延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很久才接了起来，两头都沉默。半晌后，桑延主动开了口： 你到家了？ 嗯。 温以凡轻轻地嗯了一声。 被骂了？ 桑延的语气似是有些紧张，说话也显得磕巴。 我也没有想到老师能为这点破事叫第二次家长，是我影响你了， 桑延。 温以凡猛地打断他的话，一切情绪好像都是有预兆的。桑延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没有继续说话。那是温以凡负面情绪最强的一刻，他疯狂阻止着自己的行为，知道自己不该说那样的话，在那个少年那样抱歉的时候。可是他又完全控制不住情绪。在那沉默的小房间里，温以凡听到自己很轻地说了一句： 你能不能别再烦我了？ 当时桑延没有说任何话， 安静到就连半点呼吸声都听不见。两人在沉默中过了大约半分钟，温以凡伸手抹掉眼泪，挂断了电话。从那天起，他们两个在学校里再无交集。后来温以凡跟着大伯一家搬到北隅，也因此转了学。在他以为会跟桑延彻底断了联系时，他开始收到桑延发来的成绩短信，持续不断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发来一条。再然后，在节假日或者双休，桑延偶尔会来北隅找他，次数不算频繁，最多也只是一个月来找他一次，还都会提前问过他的意见。两人每次去的都是同一家面馆，那家面馆的店面很小，装修也老旧，面的味道普通而无特色，因此生意不算好。每回去的时候，店内都是冷冷清清的，只有老板一人坐在收银台看电视。次数多了，老板也就认得他们两个了，也不用点单，见到他俩就直接起身进厨房。仅剩下两人的小空间，因为温以凡的那句话，桑延在他面前的话变得少了起来。他的神态如从前那般不可一世，但又似乎变得小心翼翼起来，不像从前那般的肆无忌惮，像是心照不宣。两人没有再提起过那通电话。基本上钟思乔就没有见过温以凡发火的时候，所以这会儿也有些好奇了。 你做什么了？你这性子，确定你那行为能伤害到他？ 这次温以凡没有回答，低头吃面。 说不定只是你想的比较严重，可能对方根本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情呢，连给他挠痒痒都算不上。 钟思乔像个知心姐姐一样开导温以凡。 或者是他真的很在意这个事儿，但你道个歉解释一下，他也就不在意了。 都多久了？温以凡嘴角翘起。 这咋啦？道歉什么时候都不晚呀，嘴巴长在你身上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权利在你这儿，只是接不接受的权利在对方那儿而已。 也不知听没听进去，温以凡只是笑了一下，这话题就终止于此。吃完面后，两人起身出了面馆，钟思乔背上包跟他提起别的事儿。说到一半，他忽然哎了一声，抬手捏了捏温以凡的手臂。 哎，爹爹，你是不是胖了点 啊？ 你之前瘦得像只剩下骨头，我跟你靠一块儿都觉得硌得慌。 钟思乔盯着他的脸认真地说道。 但我现在感觉你好像稍微有点肉了。 是吗？ 温以凡倒是没有感觉。钟思乔打趣道， 你是不是跟桑延合租过得还挺好呀？ 闻言，温以凡才后知后觉地察觉，从桑延住进来之后，他吃的东西似乎是多了起来。原本他没有吃晚饭的习惯，却因为桑延煮东西大手大脚，不知适当加分量的行为，而充当了一个替桑延一块解决剩菜的垃圾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